风飘散，随着风散开，这也是一个人放纵的时候。

只愿等你亲吻。

心事一面一幕飘过你的窗前，寂寞的窗，轻开起我被岁月紧锁的思念，我的思念有你牵挂的心和一首叫做誓言，如今细说往事，往事如烟，我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？ 长的忧郁静静洒在我胸口，从我清晨走过，是你不知名的爱恋，你太多的泪水轻轻掩去我天空，从我回忆走过，是你洁白的温柔，我不知什么是爱，往往是心中的空白，什么是过去和未来，哭长的忧郁静静洒在我胸口，从我清晨走过，是你不知名的爱恋，你太多的泪水静静掩去我天空，从我回忆走过，是你洁白的温柔，我不知什么是爱，往往是心中的空白，什么是过去和未来，我不知什么是爱，往往是心中的空白，我不知什么是爱，什么是

爱到你无法